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，圆圆、纪时梦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，更多精彩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